那鸿书，那鸿书是十二先知书的第七卷，已经去到第七卷了。头那六卷我们讲了，六卷的主题其实都是环绕住福音的信息。如果你要知道头那六卷的主题怎样环绕住福音的信息，你可以走回去弥迦书的总结那段时候听一次。我在这里不会再讲，因为时间的关系。每一个礼拜讲一篇一卷的十二先知书已经是很迫切，所以没有时间再讲。我们讲完了六卷的十二先知书，讲到第七至到十二卷，我们见到的主题有少少不同，埋身了很多。主题是变了是同神同人的关系，着重神同人的关系。例如怎样去经历神，例如是怎样更加能够认识神。今天的拿鸿书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从审判中，神的审判，我们都能够认识我们这位世上唯一的真神。拿鸿书的作者就是拿鸿先知。在约翰福音七章五十二节，有人知道耶稣基督是出自加利利，于是他们就说加利利好像没有出名的先知，这位耶稣基督都不方是好得去哪。但是其实这班人是错的，因为我们知道加利利是出了两位先知，起码第一位是约拿先知，第二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拿鸿先知。好有趣，如果你留意的话，约拿先知和拿鸿先知都是神派去和利利未人宣讲他话语的先知。在这里七十士译本就是第一本将希伯来文译做希腊文的圣经，是将拿鸿书和约拿书是摆在一起，好像是上下册一样。我们知道拿鸿在希西家的时候搬了去耶路撒冷城，在那里是宣讲神的话语。拿鸿先知同时的先知是有以赛亚先知和弥迦先知，而拿鸿书、弥迦书和以赛亚书的内容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都讲过有很多的圣经学者争论不休，究竟是哪个先知抄哪个先知啊？若果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先知的背后都有一位的圣灵来到是默示这些是信息给他们的话，就不是哪个先知抄哪个先知，而是同样有一位背后有一位圣灵来到默示这些经文，所以是有相似的地方。拿鸿我们知道经文告诉我们听是伊勒哥斯人，伊勒哥斯在哪里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但是耶尤米这一位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学家，他说就在加利利的加百农，加百农就是 Capernaum， Caper 的意思就是城， Num 就是 Nahum 或者 Nahum 就是拿鸿，意思就是拿鸿市。所以拿鸿先知的家乡就是拿鸿市，就是加百农。拿鸿的意思，这个先知的意思就是安慰怜悯，的意思就是从神而来的安慰，从神而来的怜悯。神叫是拿鸿先知去向犹大人宣讲他的话语。当时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已经是灭亡，在公元前的722年是被亚述国所灭，所以只有现在南国神就差派拿鸿先知去向他们宣讲他的话语。同样神是差派约拿先知在100年前来到向利利未来到宣讲他的话语。约拿先知头头不肯去，因为利利未人是非常之残暴，非常之残忍，所以约拿先知不肯去。但是后来都去了，结果全城都悔改， 以致全城都是被神来到是赦免。那我们不妨看看拿鸿书和约拿书的比较。那我们见到拿鸿书和约拿书反映出神两个是非常之极端的属性。约拿书我们见到神的怜悯，在这里拿鸿书我们见到神的审判。在这里约拿书三章八节经文说，人与畜生都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当人是悔改，当人是丢弃自己的强暴，自己的恶道，神就怎样？在约拿书四章二节说，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当人是悔改的时候，神就不降所说的灾，这个是神的怜悯。那拿鸿书呢？我们看看拿鸿书，拿鸿书的三章一节说，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荒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当人是有强暴，人不肯悔改的时候怎样？拿鸿书一章二节说，耶和华是记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当人不肯悔改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个亦都是拿鸿书的主题。两部书反映出神极端的属性，当人悔改神怜悯，当人不肯悔改的话，审判就来临。我们不妨看看这个利利未的背景。利利未在这里公元前的903年是崛起，变得是强大。其实在这个之前，利利未已经是存在，但是903年公元前他们崛起。在到公元前的760年，神派约拿先知去跟他们宣讲神的话语，于是他们悔改。但是很有趣，不够38年，去到公元前722年，他们已经又再犯，攻击北国，灭了以色列国，将十个支派完全是毁灭。我们见到以色列的审判是得到神的准许，神是容许亚述国来到是惩罚以色列人。在到公元前的709年，我们很熟悉的这位王叫做西拿基立王，挥军南下来到攻击希西家犹大国。这件事大家相信都很熟悉，记载在列王纪下18章和19章，以赛亚书36和37章。这个王是非常之的大言不惭，来到攻打犹大，他怎么说？他说，那些国的神，有谁曾够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够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么？真是非常之口出狂言。于是希西家走去圣殿，将这番说话讲给神听。神差派以赛亚先知同希西家话，你唔使惊。结果喺晚上有一位天使就杀了185,000个亚述国的士兵，将全部亚述国的士兵瓦解。在到公元前的681年至到是669年，是有一位王，亚述王叫做以撒哈顿。当时他是召见所有他手下的附庸国的王来到见他。我们见到名单上是有客人王，是有推拿王巴禄，居然还有犹大王马拿西。所以我们知道，在到以撒哈顿王的时候，犹大已经是成为亚述国的附庸国。去到公元前663年，就是拿鸿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埃及的古都罗亚门沦陷，被灭亡， 而喺度公元650年啊，公元前650年，那鸿先知嘅预言系临到利利未。喺度公元前612年，三国嘅联军巴比伦、马代同埋西古提三国嚟攻打亚述国，结果将佢打败咗。于是佢哋退守去哈南呢个地方。到三年后609年，亚述国卒之喺世上，销声匿迹，从此再冇利利未呢个城。约拿先知同佢哋传讲神嘅话语，好可惜，150年后佢哋系遭到灭亡。利利未嘅城，我哋睇睇一啲嘅背景。利利未系亚述国嘅首都，佢系古代06所建造，喺创世纪10:12讲得好清楚。利利未系一个大城嚟嘅，呢个城系仅次于巴比伦城。佢嘅城系有两个城墙，有外有内嘅城墙。内边嘅城墙系有成100尺咁高，50尺咁厚啊！哇，好夸张，50尺咁厚嘅城墙，喺个城墙嘅上高，你可以3架马车嚟到赛车。喺个城嗰度有1200个瞭望台，每个瞭望台都系200尺高。嗰个城墙嘅圆周啊，个周长系60里。当时嘅城入边，相信系有60万人。而喺度呢一个利利未城嘅西边系有底格里斯河，等阵我哋就会见到呢条河同埋利利未嘅成败得失系有好大嘅渊源。我哋不妨睇睇呢个那鸿书嘅成书日期。喺那鸿书嘅入边，即系内政入边所讲嘅，俾我哋能够知道成书日期系几时。因为喺度那鸿书入边提到有埃及嘅罗亚门，埃及嘅古都罗亚门，佢嘅灭亡好似系啱啱发生咁样呢件事。记载喺那鸿书嘅3:8-10。嗱，我哋从历史知道罗亚门嘅败笔，佢嘅呢一个被毁灭系喺到公元前663年-661年，呢个就俾咗我哋一个时间嘅观念。另外喺到那鸿书亦都提到利利未将会系被灭亡。嗱，呢一个系预言嚟嘅，系未发生嘅。那鸿先知系写呢一个那鸿书嘅时候仲未发生，所以就有一个时间俾我哋。我哋知道利利未灭亡是公元前612年，头先讲过啦，被三国联军嚟到攻击佢哋，退守到哈兰，609年完全系消灭咗。所以有好多嘅圣经学者都话，那鸿书嘅成书日期就喺呢两个日期嘅中间，而比较合理嘅日子应该系公元前嘅650年。嗱，有啲深水清嘅圣经学者就注意到有件事。就是原来罗亚门被人灭了之后，他是有再次重建的。但是那鸿书居然是没有提到重建这件事。所以有很多的圣经学者说，很明显那鸿书成书日期就在公元前654年之前，因为是没有提到那鸿市被重建。当然也都有很多的很开放的这个圣经学者，他们觉得是不着重预言，甚至是说没有预言。若果是说没有预言的时候，在到那鸿书里面所讲利利未被毁灭，就一定是事情发生了之后才写的了。所以根据这些开放的神学家，那鸿书的成书日期就在612年，或者是甚至是609年或者之后才写成。就是因为他们不信有预言。这件是很可惜的事，因为预言在圣经里面是非常之重要。圣经有1/4的经文都是有关预言。如果我们不注重预言，其实是一件很弊的事。那鸿书的大纲其实和他的分章是分得很贴切。 我们见到三章的经文将是拿鸿书分段得很清楚。第一章是讲审判尼尼微的判断的判决。由哪个来判断，由哪个来判决啊？当然是神啊。所以第一章所讲的是 who， 是哪个。第二章是讲审判尼尼微的描述，个经过的过程是怎样，他们怎样被灭亡。第二章讲的是 how， 是怎样灭亡了。第三章是讲审判尼尼微的原因，是 why， 为什么尼尼微会被神来到审判。这个次序当然是书的次序，但如果我们讲拿鸿书的时候，比较容易的就是由第三章开始，先讲为什么尼尼微会遭受神的审判，然后再看看这个审判的经过，然后再看看这位审判尼尼微的神是怎样的这位神。所以我们先由第三章开始来看一看尼尼微的罪，包括他们的审，包括他们的残忍，他们是非常非常之的残忍。在拿鸿书的三章一至到三节告诉我们他们有几残忍。在历史记载在到尼尼微的碑文上高，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亚述国他们是几残忍。在到亚述拿西尔帕二世，这个皇帝是公元前883年至到859年的亚述国的王。他说我好像一阵风一样在个山上高将我的敌人全部杀晒，我将座山是染成了红色。为什么？敌人的血将它染成红色。他还说我将我敌人的战士的头斩晒下来，然后在他们的城里面堆积成一条一条的支柱，用他们的头造成的支柱。你想想多恐怖啊！他还要杀晒所有，烧死晒所有城里面的男男女女。他在同埃及的一场战争当中，他说他赞扬他的官兵，将那些埃及人的尸体挂在木柱上。怎样挂在木柱上？原来这些亚述人发明了一种是很残忍的死刑。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有木桩，是吧？那些见到人家打功夫跳上个木桩到来打功夫，一条一条的木柱，他们将那些木柱的头部磨到好尖好尖，然后将整个敌人就在那里套下去，将那条木柱就是经过你的身体地插下去，由底插到他的头那里，然后将你挂在木柱度，直至你死为止。这个所以就是说将敌人的尸体挂在木柱上，但是经他那个描述没有讲到给我们听，原来是当敌人还是生勾勾的时候这样做。他们还将敌人的皮剥了，然后铺在城墙上高。你想想有多残忍。所以若拿为什么不肯去向他们传福音，原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解。他还说将那些敌人活生生这样来到肢解，将他们的尸体堆积如山。还有就是那位我们熟悉的王西拿基立王，就是攻打希西家的那位，公元前705年至到681年。他记载他说他割了他敌人的喉咙，好像割山羊的羔羊的喉咙一样。他说他拿走人的生命的性命，就是好像割断一条绳那样。他说他好像暴风，好像流水那，将他敌人的肠和内脏全部是流晒出来在地上。他说他还斩断他敌人的手。另外一位王亚述巴尼帕，公元前669年至到626年。他说他将他的俘虏捉了回来，用把很锋利的匕首刺穿他的下巴，有个窿，然后他绑条绳，好像狗带那样，将他是绑住在间狗屋里面。你想想这些这样的尼尼微人是有多残忍，非常非常之残忍。他们还不单止对他们的敌人是这样，对他们自己人都是一样。经文记载他们的这些悲伤记载，有皇家的军官或者是叛逆的酋长，有这个反叛的人， 他亦都将他们剥皮，亦都将他们是肢解。所以利利未真是非常非常之残忍的一个民族。那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罪啊？在那行书的三章四至到七节说他们诱惑列国拜偶像行邪术。拜偶像行邪术本身已经是很大罪，他们还要去诱惑列国来到是跟他们一样犯一样的罪，罪加一等。还有经文那行书三章八至到十九节说他们骄傲，说他们自信。所以神问他们，透过那行先知说，你看看这个埃及的古都罗亚门，一个这么强盛的国，一个这么大的城啊，尚且灭亡，何况你利利未城。 Homer 这个希腊的古代作者，他说这个罗亚门这个城，你估有几多算的城门啊？有成100个城门。我们中国人的城是怎样？东南西北四个城门而已。罗亚门的城居然大到是有100个城门，一个这么大的国，一个这么大的城市都是能够是被毁灭，何况利利未？神跟他们说，这个就是利利未的罪。第三章是数算利利未人为什么神要毁灭他们。第二章是讲到毁灭的程序的过程。这些全部在第二章所讲的都是预言来的。因为当是那行先知写那行书的时候，利利未是还未毁灭的。所以这些全部都是预言，是非常之准确的预言。我想起这个预言，我就想起我曾经讲过一篇道，是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我叫那篇道做一个鬼魔都要争夺的讯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为什么鬼魔都要争夺这个讯息啊？原来但以理书十一章是有很多很多精确的预言全部实验了。在35节的经文居然是有135个预言是被实验，那你想想有多准确。所以连魔鬼都不想人知道，因为魔鬼不想人知道神的话语是有多准确，所以撒旦是派魔鬼去抢这个讯息回来。但是结果都没用，结果但以理都是写了十一章出来。有人可能会问，这么准确的预言没可能的，135个预言在35节经文里面，会不会是后人加上去的？一定是了。你要知道在公元前300年是发生了一件事。公元前300年就是70世译本的翻译，将原文的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在公元前的300年已经是白纸黑字成为事实，不能够再去加，不能够再去改的了。所以你冇可能话呢啲系后人加上去改嘅，呢啲系准确嘅预言嚟。呢个亦都系原因，点解撒旦唔想呢个咁伟大嘅信息系俾人知道？我头先讲有好多嘅神学家，好多嘅圣经学者都唔讲预言，甚至唔信预言。呢个真系中咗撒旦嘅奸计。预言好重要。预言是证实神的话语是非常之准确。我们见到，我们不一起来看看第二章，究竟这个话语是有多准确。在这里拿红书的一章十节和三章十一节讲到是亚述人必醉酒，以致他们是失守。原来历史告诉我们，是巴比伦先攻打亚述国，亚述国就起来反抗，结果是将巴比伦是打输了。于是亚述国很开心，即刻就庆祝，即刻就饮酒醉酒。点知夜晚敌人再次回来攻击，就将他们是攻陷，他们就失守。在这里拿红书一章八节、二章六节和二章八节讲到河闸开放，宫殿是充满。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刚才我讲过那条是底格里斯河，就在利利未的西边，真是有泛滥。当这条河泛滥的时候，那个泛滥的河是冲毁了西北的城墙，以致在西北的城墙有一个破口，敌人就在那个破口那里入来，完全是吻合了圣经所讲的预言。在那拿鸿书的三章十三节和十四节讲到，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本来那些利利未人是很凶残的嘛，但是当敌人打入来的时候，饮醉酒完全是没有反抗的能力。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这个就是讲到他们在西北边的城墙有个破口，由于是底格里斯河的泛滥，以致是敌人在那里入来。你的门山是被火焚烧，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堡垒保障，寸土和泥修补砖窑。考古学家说，就在这里西北的城墙有个破口，他们居然是找到原来利利未人是想在那里是用寸土和泥来到修补他们的城墙，完全是吻合了圣经里面所讲的预言。跟着经文也都告诉我们，利利未城是有被火来到焚烧。考古学家在到利利未城的残城里面，在个 ruin 里面，是找到有很多很多的木头，有很多的炭灰，甚至圣殿，甚至是西拿基立王的宫殿的地上都找到有厚厚的炭灰，有两寸那么厚，证明了圣经讲真是有一场很大很大的火灾。拿鸿书一章九至到十五节，等阵会同大家再深入啲嚟睇，系讲利利未嘅灭亡，话佢哋嘅消失，话佢哋会系灭绝正尽，话佢哋必不留后，话佢哋会归于无有。喺度近东有好多嘅城市都被毁灭过，但系佢哋都有被重建，好似撒玛利亚，好似耶路撒冷都有被重建，唯有就系利利未从此就在地上消息匿迹，再没有被重建，就是好像神的话语所讲的一样。在拿鸿书的二章十一和十三节，用狮子来到描述亚述国，而的确考古学家在地里面掘到有很多亚述国的国旗，他们的国章都是用狮子来到象征亚述国，甚至是插翼的狮子。这一切的文物你都可以去大英博物馆，你是可以看得到。在这里拿鸿书的三章七节说，亚述人都必逃跑，在这里三章十节说他们必迁移。这里所讲的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亚述是被三国联军是击败，巴比伦、马代和西古提打败了之后，他们退守去哈兰，所以经文说他们是被迁移，直至去到609年才彻底地是被西古提来到是毁灭。我们见到神的话语真的非常非常之准确，而毫无疑问拿鸿书全部书的中心经文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尼尼未遭受审判。全部拿鸿书都有一个首尾的结构，和前面我讲过的十二先知书差不多每部都有很美丽很精妙的首尾结构。同样我都跟大家讲，我没有时候来到讲这个首尾的结构，但给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就是拿鸿书的主旨，它的主题真是利利未人的审判，毫无疑问。我会是将这个首尾的结构摆在讲义那里，如果大家是 有心去欣赏的话，可以拿个 PowerPoint 来到是慢慢欣赏。我们见到 讲咗第三章，点解神要审判利利未？因为佢哋嘅残忍。我亦都讲咗第二章嘅预言，佢哋系点样落败，点样被毁灭，完全系应验咗圣经嘅话语。第一章又讲乜嘢呢？嗱，其实第一章系一个字母诗嚟喎。乜嘢系字母诗啊？字母诗就系由希伯来文嘅字母砌成嘅诗歌。我哋知道希伯来文系有22个字母，所以最基本嘅字母诗就系有22节嘅经文。每节嘅经文就系由一个希伯来文嘅呢个字母开始嘅。Aleph 就系我哋嘅 A，Beth 就系我哋嘅 B。一路去到 Tav 就是 T， 一共22个字母。诗篇34篇、119篇、145篇、箴言31篇都是字母诗来的。119篇诗篇，我们在座很多姊妹都很喜欢，我们的弟兄相信都很喜欢。以前我记得Esther 说他念过诗篇119篇，这么长的诗篇他都念过，几犀利。喂，你说这么长的诗篇，那怎会是22节的经文，怎会是字母诗啊？原来每个字母都重复出现8次。所以8×22就176节的经文。你想想 Esther 的记性有几好。176节的经文都可以记得到。所以这个诗篇119篇是全部圣经最长的一章书。耶利米哀歌都是字母诗，一共有5章的经文，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是最基本的字母诗，每章都有22节的经文，唯独第三章是有66节。我们看过诗篇119，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66节的经文。因为每个字母都出现3次，3×22为66咯。咁第五章呢？第五章有22节嘅经文，但系任你点揾，你都揾唔到有字母嘅编排。有好多圣经学者就话：这个叫做仿字母诗。咁点解要仿字母诗先得噶？嗱，其实若果你留心啲嚟到睇咧，原来5章19同埋5章20。是有个小型的字母诗在里面，很精彩。5章19的开始那句的经文是用 Aleph， 是用 A 开始。5章的下半句是用 Kaf， 是用 K 来到开始。代表那11个字母。而5章20的开始是用 Lamed， 就是 L 开始。而5章20的下半句是用 Tav 来到开始，又是代表字母当中下半11个字母。所以有一首小型的字母诗在5章19至5章20。那为什么耶利米要这样做啊？很有趣的、那些希伯来人，当他读字母诗的时候，他读得津津有味。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字母的嘛，由 A 去 Tav， 由 Aleph 去 Tav， 我们就说不识啫。去到第五章的时候，如果没有了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就会觉得很奇怪，就会去找了。一找找到原来5章19、5章20有个小型的字母诗，他们就知道耶利米要他们将注意力放在5章19和5章20。究竟这两节的经文讲什么？5章19说，耶和华，你传到永远，你的宝座传到万代，是歌颂耶和华。但是5章20呢？5章20说，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这个是耶利米向神的哀求，这个亦都是整个耶利米哀歌的总结。神啊，你为什么离开了我们？你为什么是没有理我们？耶利米是要将以色列人的焦点的注意力放在5章19、5章20。那我们看看今天讲拿鸿书 第一章都是一个字母诗。但是如果你留意的话，没有22节的经文，只有15节经文。哇，那你说怎可能是字母诗啊？原因很简单，因为同一节的经文会出现几个字母在里面。所以一共是由一章二节的 Aleph 开始，去到一章八节的 Kaf， 当中一共有11个字母出现。啊，咁你话好，咁咁一章九节至到15节呢，你去搵下，你搵唔到有字母嘅编排㗎喎，乱七八糟㗎喎，乜都冇㗎。咁你话点解呀？点解得半首嘅字母诗咁奇怪嘅？啊，你话我知啦，梗係偶然出咗个字母诗出嚟啦，係咪啱啱咁巧由 Aleph 去到 Kaf， 你諗下呢个可能性有几大？你试下11个字母你排出嚟，完全照住由 A 去到 K， 啊，11次，仲要系个次序啱啱好，好少好少有咁嘅机会。而且如果你再睇清楚啲，那红系有心系将呢一个第一章编排成好似有头同埋尾，个头就系二至到八节。一共有12句的诗句，尾就是9至到15节，又是有12句的诗句，头12句尾12句非常之的工整，俾大家见到就是那红好清楚咁话俾我哋听，我系俾你半句字母诗嘅啫，我系唔俾你后面嗰半句。嗱，咁你话读完耶利米哀歌，不如我哋去揾下有啲咩嘢特别嘅地方，睇下内容先。嗱，我哋知道头嗰半首嘅字母诗系由二至到八节，二至到八节系讲咩噶？第一章神嘅属性。嗱，我哋头先开始嘅时候都读过噶啦，呢几节嘅经文，神嘅属性。咁但系九至到十五节咧，系讲乜嘢啊？你问得好。我哋一齐嚟睇睇究竟九至到十五节系讲乜嘢？那红书一章九节话：他必将你们灭绝净尽，灾难不再兴起。他就系耶和华啦，系神啦，他们就系利利未啦。一章十节又如枯干嘅穗秸，全然消灭。一章十二节被剪除归于无有。一章十四节，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因你卑鄙使你归于坟墓。十五节，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净尽了。有没有见到经文讲紧乜嘢啊？系利利未嘅消灭啊！佢哋系灭绝净尽，系全然消灭，归于无有，必不留后，归于坟墓。最好嘅办法嚟到代表利利未完全消失是什么？连那下半句的字母诗都没晒，就是最好来到代表利利未消失，好像那首下半首的字母诗都没买。这个我相信就是那红先知他的用意。其实如果你看整部的利利未整部的那红书，你都见到有这个隐藏的意义在里面。你会见到成部的那红书好少提到这个利利未，全书只不过是有两至到三次提到。你说不是啊，牧师，我数到有十次和合本，其他的七次是和合本自己加上去，原文是没有的，原文只有是一章一节、二章八节和三章七节。一章一节尚且有好多的圣经学者都说可能不是那红先知的手笔，因为是一个标题来。但是我呢就会问他们，是标题啫，但是我们真的没有证据怀疑这个不是出于那红先知的手的。所以就算你计埋那个只不过是三次出现，一章一节、二章八节、三章七节，好像神都在说我不屑去提利利未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而在经文里面九至十五，我们见到利利未的消失。 就是好像那半节半首的字母诗完全都不见埋。但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做什么？要将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而不是放在利利未的身上。这个其实是那鸿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当那鸿先知写那鸿书的时候，利利未还未消灭的，他们还要很嚣张，还在那逼迫着犹大人。但是神跟他们说，你不要将注意力放在他们的身上，你将注意力放在神的属性，放在神的身上。就是那八节的经文，一至到八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读那鸿书一至到八节。这个提醒了我，好像我们现在的情景一样，我们见到什么？世界立立乱，我们下个礼拜都不会再聚会， 有一段的日子，起码三月不会聚会。但是似乎神是提醒我们什么事？不要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些会得是过去，会得归于无有的事，要将个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放在神的属性的上高。这个是那鸿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那半首的字母诗究竟反映出神有什么属性呢？既然神要我们看祂的属性很重要的，我们要一起来看看神的属性。第一点讲神的属性，祂是妒忌的神。哇，你说妒忌这样都可以？不好的，妒忌。你说原文讲什么？那鸿书一章二节，耶和华是忌邪施暴的神。这个忌邪英文 是翻译成妒忌。那你说忌邪妒忌都是不好的。妒忌是什么？是人家有些东西你想要得到，这个是罪来的。贪恋人家的妻子，贪恋人家有的东西你没有，这个是罪来的。但是妒忌亦都是有一个意识，就是你不想失去人家对你的爱，你不想失去人家对你的热诚。这个正是神妒忌的原因。他不想失去他子民对他的爱，不想失去他的儿女对他的爱和热诚。所以他要我们远离罪，要我们远离偶像，要我们专门是敬拜他。只有神的妒忌才不是罪，因为一切都是属于神，我们是属于神。所以他的妒忌，他的忌邪不是罪，但是我们去妒忌就是罪。你想想，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两手空空，我们回去见主的时候都是两手空空，没有东西是属于我们。所以当我们去妒忌是罪，但是神妒忌不想失去我们对他的爱，不想失去我们对他的热诚，这个他是有权这么做。他的忌邪，他的妒忌引致他的施暴。施暴这个字在这圣经入，在这个那鸿书里面出现了三次。很多人都是讲神好，即是正面的属性。很多人见到施暴神的怒气，哎呀不要讲不要讲。但是这个都是神的属性来的，他是施暴的神。对于那些不接受他的，他是会有施暴。神亦都是忍耐的神。在那鸿书的一章三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为什么他不轻易发怒？为什么他这么忍耐？在这里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讲得很清楚，因为他是愿万人得救，他是不愿有一人沉沦，所以他是忍耐的神。他的忍耐好像我们广东人煲汤一样，我们煲汤的时候是慢火滚，是吗？一路是这样滚，一路是这样滚，但是慢火的滚。神的忍耐就是好像我们在这里煲汤的时候的慢火在这里滚，但是你要看住个火啊！你不看住个火的时候一滚死是怎样？不可收拾。神的愤怒就是滚死了的时候，神的忍耐就是慢火在这里煲汤的时候。神的愤怒是怎样啊？在这里那鸿书的一章二至到三节，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 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我可以告诉你听，圣经里面最恐怖，我认为最恐怖的一节的经文，亦都在拿鸿书里面，就是拿鸿书的三章五节。三章五节讲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当万军的耶和华与你为敌的时候，就真的很得人惊，因为神的怒气是不简单。你看看他的怒气，在拿鸿书一章五至到六节，大山因他的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突起，好像地震啊，地都突起一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他发愤怒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挡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他的愤怒是非常非常之得人惊。在这里启示录第六章讲到末世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当时那些不信他的人情愿是被山和岩石砸在自己的身上，压住自己，他们都不愿意见到神的面。这个就是神的愤怒是有几犀利。那他还有什么的属性啊？他的主权，拿鸿书一章二至到五节，这个亦都是罗马书九章十五节所讲，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亦都是我们今天见到拿鸿书里面其中一个的信息，就是好像利利未这样的国家，是神给他掌权，他就能够是兴起。但是当神说你的时候到了，我要你做的事你已经做完，神就是可以使他灭亡，一切操纵在神的手里面。拿鸿书亦都告诉我们神的大能，一章三节说大有能力的神，但我们知道他亦都是安慰的神。我刚才讲过，拿鸿先知名字的意思就是他安慰他的子民，他怜悯他的子民。在这里拿鸿书里面是有用到阳性的代名词，是他，是男人的他，同埋有用到是女人的他，阴性的他。男性的他是要来形容利利未，女性的他是要来形容犹大国。当他在审判滚利利未，在一章十至到十五节，他用到阴性的他，是跟犹太人讲说话，他是安慰犹太人，你们不用怕，利利未将会被我审判，将会是灭亡，你们只要是信靠我，只要是归向我，你们就会是得到救赎。还有就是他的属性，他亦都是施予的神。拿鸿书一章七节，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神是认得投靠他的人，神是会保护保障投靠他的人。这个比我们在现在这个武汉肺炎肆虐的这个世界，真是比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慰。认投靠耶和华的人，他是会认得，他是会保护。我亦都是想起了这位施予的神，就是好像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但是最后神都没有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为他是预备了一只山羊。亚伯拉罕很感动，叫那座山摩利亚山叫他做耶和华必有施予。结果在这几千年后，耶稣基督就在同一座山的上高为你为我钉十字架。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几千年前的预言，耶和华必有施予。一切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会是得到这个福分，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良善的神。在这里拿鸿书一章七节的头说，耶和华本为善，耶和华是良善。但是我们亦都要好小心， 就是我们不要时时就是成日将注意力放晒在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仁慈，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够表达出真正神的属性。有很多的圣经学者，有很多的牧师都是这样，只是注意晒神的爱、神的怜悯，其他那些数数开晒，有什么审判啊，有什么神的怒气啊。如果你是这样做的时候，你将这位神变得是很渺小，你将他放在一只盒里面走不到出来，不是说神走不到出来，是你不给他走出来，因为你一定要他是慈爱的，是爱人的神、怜悯的神，才是你的神。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这样，这些这样的神学家时时就是说、啊、神就是好像一个、啊、白发老翁在等候人的悔改、等候人的回转一样。我们刚才见到神是有他的忍耐，就好像煲汤一样，但是有一个日子，这一煲汤是会滚泻，他的怒气是会临到这个世上。我们见到拿鸿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毫无疑问我们见到经文的重心是神的审判，但神说不要紧，你们最紧要的是将你们的注意力放在我的身上，放在我的属性上高。但我们要注意到刚才我们见到的一章二至到八节那些属性，不是只是讲神的慈爱，不是只是讲他的怜悯，是讲到他的怒气，讲到他的、这个施暴，讲到他的审判。所以我们见到就算从神的审判，我们都能够认识这位真神。我记得我们当中阿塞利已经有很多年是释劳归主、去了天父那里，但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在这间教会很兴旺一帆风顺的时候，他说我学到东西，他说但是当这间教会是一团糟、乱七八糟的时候，我一样学到东西。这个就给我们见到，就是好像我今天要讲的，我们不单止是在到神的慈爱怜悯到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在到他的审判、在到他的施暴、在到他的怒气当中，我们仍然能够认识这位神。这个就是拿鸿书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从审判认识这位神。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想从大家看看究竟我们今天学到什么。但我们知道神的审判就快来临，我刚才都讲过，当无花果树发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夏天就快来，这个是耶稣基督教的。他的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见到有很多很乱的事，好像在这七年大灾难里面讲的事，我们就知道这个七年的灾难就快来临，不是说已经来临，而是就快来临，是一个兆头。神的审判就快来临了，我们见到有瘟疫，我们见到蝗虫，我们见到有地震、有火灾，神的审判就快来临，我们应该是传福音。这个也是新约保罗所认识，所以他引用拿鸿书一章十五节，在到罗马书十章十五节。他怎样引用啊？我们先看看拿鸿书一章十五节讲什么。看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啊，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正尽了。是有人报好消息来到犹大人那里，说你未灭亡啦，你们现在可以是守你的节期，你们可以许你的愿。保罗就引用了这节经文，在罗马书十章十五节，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你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有人拗下头说，咦，保罗是不是引用错了啊？这节的经文是讲传好消息给以色列人听，他引用来做什么？是讲传福音、哦。福音就是好消息啦，好消息就是福音啦，是吧？我相信当保罗引用这节经文的时候，他都见到拿鸿书后面的主题，就是讲 这个审判就快来临了。再看看约拿书，当约拿先知向尼尼微人传福音，他们悔改的时候，全城都是被赦免。但是当是那鸿先知的预言来到，他们还不悔改的时候，整个城都是被灭亡。我们很重要是要去传福音，末世的审判就快来临。我们要将神的话语传达开去，使更多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要讲讲的就是那鸿书的一章十五节，犹太人是将它摆在他们的圣经的二章一节，一章十五将它 move 咗去二章一节。点解呀？他们都见到这一节的经文很重要，但是我相信他们是误解了这节的经文，认为它重要性。我们不妨看看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那鸿先知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安慰，耶和华的怜悯。我们见到现在世界真的乱作一团，武汉肺炎，股市大起大跌，个心里面好像没有安宁一样。但是神透过他今日半首的字母诗跟我们说什么？不要将注意力放在这些将会归于无有的东西，股市也好，武汉肺炎也好，都会成为过去。只有一样东西是有永恒的，就是一章二至到八节所讲的神的属性。神是会永远存在，我们要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神的身上，千万不要放在这一切终会归于无有的东西的身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凭着信心，能够是度过这个武汉肺炎和股市的风波，让我们都能够是做一个荣神益人，蒙神喜悦的神的儿女。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那鸿书，我们见到你的审判，我们都知道真的你的审判很快就会来临。我们见到瘟疫，我们见到蝗虫，见到很多很多的兆头，知道审判的日子来临。愿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传福音的心，就好像保罗说要将这个好消息传开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好像那鸿先知的名字的意思这样，在你里面能够是寻求到你的安慰，你的怜悯。我们感谢你透过那鸿的半首的这个字母诗给我们见到，我们要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而不是放在这一切将会过去的事物身上。愿我们能够是将我们的生命来到是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